第64集。 怎么不好了？既然都在一起了，双方的朋友圈子也要融入一下吧。你看我和唐娜好了，我就介绍给你们认识了。 罗明瑶还有点踌躇，朱珍珍挂电话前说， 你起码问一问赵老师愿不愿意来呀，别只是你觉得不好。不过他要是不愿意，我觉得他还是没成效和你在一起。 赵斌此时并不知道自己竟然要接受考验，他和罗明瑶其实这一周都还没来得及见面，只在微信上约了跨年来赵斌家里。还没下班，下午他正在接诊病人。 怎么不好？ 他问面前的年轻人，口罩上面露出的眼睛里带着温和的笑容。年轻人手放在胸前说道， 大夫，我胸痛，还有点胸闷，好像有点喘不上气。 有多长时间了？ 昨天下午开始的。 当时在做什么？ 赵斌一边输入病历一边问他。 当时在吹小号。我是学校管乐队的，我们这几天在排练学校的新年晚会演出，昨天下午彩排的时候就突然特别疼，我忍了一下，但实在是没法继续吹了，一吸气就疼。我还以为休息一天会好，结果今天就更难受了，呼吸都受影响了。 赵斌差不多有了想法，继续问了几个问题。 当时是用力吹气吗？有没有撞到胸口那里？ 对，当时是吹一个长音，突然就疼了。我没撞到，也没摔倒。 哪个位置疼？ 病人指了指，左边整个胸都痛。 除了胸痛，其他症状有吗？咳嗽，心悸。 病人摇摇头，表示这些症状都没有。赵斌起身，领着病人躺到检查床上给他查体。病人解开上衣，露出胸部，视诊并没有发现太大问题。赵斌双手放在胸廓上，感受呼吸动度和语颤，双侧胸部叩诊，然后听了听两边呼吸音。病人左侧呼吸动度、语颤、呼吸音都减弱了，左肺叩诊也是个鼓音，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个气胸。左侧肺组织压缩的程度肯定还不低。赵斌解释了一下病情，开了检查交给病人，他最后问道， 以前有过类似症状吗？ 没有过。 病人有些难受地说， 医生，这个要怎么办呢？ 不用紧张，气胸在我们急诊科也算是常见病了，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年轻人，瘦高体型，很多人没有任何诱因都可能会出现。你这次多半是用力吹气诱发的，你照了片，我们看清楚气胸的程度，有没有其他伴发的感染呢等等情况，做一个穿刺把气排出来就好了。胸腔穿刺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，算是我们内科医生的基本功练习了，也不用上手术室，待会儿就在我们的观察病房找个床位来操作。不过有一点，穿刺完了你要在我们急诊科留观，等到复查你的肺完全腹胀才能够离开。你先去办留观，这个病啊需要少运动多休息，待会儿啊让护工送你去做检查。 病人于是去办理留观了。等病人检查结果的时间里，他又看了几个病人。等到病人拿了检查结果回来，他准备去做穿刺的时候，罗明瑶跑来急诊科找他了。 怎么了？ 赵斌正要去换药室准备东西，就看见罗明瑶在急诊科外面探头探脑的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么多人，赵斌竟然一眼就看到了他。赵斌挥了挥手，示意罗明瑶过来。罗明瑶又是左右看了看，才走过来。 也没什么事儿吗？ 赵斌笑了一声。 没事啊。没事就帮我做个胸穿吧。 罗明瑶瞪大了眼睛。 我做？ 他慌忙摆手。 我不行的。 赵斌怒其不争地戳了戳他的头。 那就给我打下手。 罗明瑶这才一脸惶恐地跟着赵斌去换药室拿东西。进去以后又被护士赶出来，去急诊科值班室门后面拖出一件不知什么年代留下的白大褂换上。赵斌和他戴好口罩帽子到了病人床旁，病人已经先去上了厕所，打电话叫来了同学帮忙陪护。罗明瑶帮病人拉起帘子，把床头摇起来，让病人保持半卧位。赵斌在一边迅速地定好了位，用指甲在找好的第二肋间压了个痕迹，标明进针点， 然后拿起棉签蘸碘伏消毒，消毒开包铺巾戴手套检查器械。赵斌熟练地拿起穿刺包里面的5毫升的空针，往罗明瑶那里看了一眼。罗明瑶赶紧递上已经开好的安布，转了上面印的药品名称给赵斌核对。 5毫升利多卡因。 赵斌点点头，注射器针头伸进安布，吸上药物，给病人穿刺部位做局部麻醉。麻醉、穿刺、接导管、打开导管，水封瓶里面出现了气泡，胸腔里面的气体不断引流出来。 水封瓶里面没有气泡了，就应该差不多了。 赵斌一边给病人贴胶布固定管子，一边交代注意事项。 你和你同学今天都要注意，水封瓶里面的液体不要倒了，还有一定要卧床休息，不要到处乱跑，听见没有？这个病休息得好就能够恢复得好。引流管取出来以后，最近半年以内都不能够用力呼吸，避免剧烈运动还有负重。 两个大学生忙不迭地点头表示明白。赵斌和罗明瑶收了东西离开病房，赵斌也到了下班时间。洗手的时候，赵斌笑着对罗明瑶说， 进步了，手不抖了，晚上好好奖励你一下。 罗明瑶脸又不争气地红了。赵斌欣然接受了元旦当天的聚会，他的时间也正好。31号晚上是个下夜班，元旦当天休息休息，晚上出来吃饭正好。罗明瑶因为赵斌同意高兴了好一阵，立刻发了消息给两位朋友。黄博怀想要秀女朋友的兴奋劲儿一下被冲淡了，甚至因为感觉赵斌老师要抢夺自己的风头，很是郁闷。一年的最后一天，寒潮来袭，气温降到了零下，当夜下起了小雪。这天夜里，急诊科忙碌了一整夜。12点，赵斌来接班的时候，那边还在忙碌不已。上夜班的值班医生都来不及跟他交班，最后是二线稍微有点时间了，匆忙交了个班。让急诊忙了一晚上的病人是晚上10点过送来的。病人一共有5个，是附近建筑工地上的，平时都住在建筑工地上的板房里。冬季到了，天气转冷，晚上他们会点一个煤炉子烤火，就怕出事儿，晚上睡觉前他们就熄了。今天下雪，天气特别冷，几个人商量了一下，睡觉时候续着火没管。他们一般8点睡觉，大多是躺在床上玩手机。其中一个晚上给老家里老婆打电话，在门口边上坐着，10点过时候开始觉得头晕，胸口闷，就要起来透透气。他老婆提醒他，气紧头晕头痛，怕是煤气中毒了。他赶紧打开窗户，才发现其他人都已经出现昏迷了。5个病人一氧化碳中毒程度不一，门口打电话那个轻度，碳氧血红蛋白 12%。其他几个都是中度，碳氧血红蛋白在 30% 到 40%。 中度中毒的几个转入了高压氧治疗室，轻度的留在急诊科观察室里面抢救，吸氧、脱水、激素等都用上了。病人的生命体征平稳，只是头晕头痛的症状还没有缓解。赵斌跟着夜班二线去查了个房，在观察室里的病人已经睡了，呼吸平稳，监护仪上显示的心率、血压、氧饱和度都正常，病人口唇是正常的颜色，没有入院查体时的樱桃红色。回到办公室，上夜班的医生正在跟闻讯赶来的工头交流，工头一直追问医院算不算工伤。 我们医院不是负责鉴定工伤的机构。 值班医生已经很累了，实在不想多说话。